到了吗？ 关云长，知世入世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汉武帝派往匈奴的两个使者被儿单于给抓起来了，结果这两位使者还没等严刑逼供呢，就交代了所有的一切，结果儿单于就很生气，后来两个使者也得到了拘留的处理。恭喜两位吧，匈奴的大牢又多了两名会把牢底坐穿的人。随后儿单于将父皇的优良传统作风继续发扬，汉朝的使者是来一批扣一批，来两批就扣两批。总之啊，他要让汉武帝明白这样一个道理，他送出来的使者就像肉包子打狗一样，有去无回。就在汉武帝陷入对匈奴断交的苦恼时，匈奴使者却不期而至了。汉武帝当时正对儿单于随意扣留汉朝使者的行为大为愤怒，这时候见了匈奴使者，也不问青红皂白，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先抓起来再说。匈奴使者满怀热情，带着一颗火热的心，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之后，激情浇灭了，热情消失了，感情变淡了，但使命却不曾忘记。于是他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：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这是为哪般？是啊，明明知道当前汉朝和匈奴的关系，这个使者偏偏还敢在这个风头上来汉朝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押解的官员及时向汉武帝进行了汇报，匈奴使者的问题引起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，他马上召见了他。我不是匈奴的使者。这匈奴使者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汉武帝惊呆了，这小子该不会为了活命，连自己的国籍都想背叛吧？我是匈奴左大都尉派来的使者。匈奴使者说的第二句话，让汉武帝是喜出望外。他听出来这使者话中有话了，于是态度马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，请到上座，招待了一番。然后请他继续说。儿单于残暴不仁，动辄诛杀，我左大都尉为了免受牵连，决定弃暗投明。好，非常好。不过我左大都尉投降之前还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汉武帝满以为匈奴使者提出来的是高官厚禄这类条件，可匈奴使者接下来的话更让汉武帝是又惊又喜。 他说什么都不要，只要汉朝的兵。接着他又开始解释，左大都尉决定提着儿单于的人头来见大王，只怕势单力孤，因此还请大王派兵前去边境接应，里应外合，方可稳操胜券。有这样的好事，汉武帝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。于是他封赵破奴为郡骑将军，派他率20000大军从朔方郡出发，目标直指匈奴腹部之地郡骑山，在那儿和左大都尉进行交头接耳。可是当赵破奴火急火燎地赶到郡骑山的时候，没有等来左大都尉，却等来了匈奴的大部队。原来啊，左大都尉是个毛手毛脚的人，还没举事呢，却不慎走漏了风声，结果来了个举事未遂身先死。儿单于杀了叛徒还不解恨，面对送上门来的赵破奴，一股怨气正无处可发呢，结果来了个将计就计，躲在郡骑山下来了个以逸待劳，结果就可想而知了。中了计的赵破奴如果想活命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逃。带了些残兵败将的赵破奴逃了几天几夜，终于甩开了穷追不舍的匈奴士兵。此时天渐渐地黑了下来，夜朦胧，鸟朦胧，人更朦胧。于是朦胧中的赵破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管他安全不安全，就地宿营一晚，明天一大早再继续逃亡。对于好多天没有睡觉的士兵来说，又饥又渴，体力都到达极限了，能睡觉那是最大的奢侈。听主帅开口说可以睡觉，差点没对赵破奴叫爹了，当下是蒙头就睡，很快就一个个酣睡如泥，睡得跟死猪一样了。可事实证明，赵破奴饱睡一晚的想法太过单纯和一厢情愿了，因为就在汉军睡在地上成一统，哪管白天与黑夜的时候，匈奴士兵来了，他们没再给汉军任何反抗的机会，以铁桶的方式包围了酣睡当中的汉军，接下来就是砍瓜比赛了。结果惊醒过来的赵破奴想再反抗，来个鱼死网破，为时已晚。当他身先士卒往外冲的时候，被重点关照的匈奴人活生生地给擒住了。主帅被擒，汉军哪里还有斗志啊，骨气硬一点的战死，软一点的投降。就这样，赵破奴的20000大军全军覆灭。赵破奴全军覆没以后，尝到甜头的儿单于充分发挥了一将胜勇追穷寇的精神，不顾疲劳对汉朝进行了赤裸裸的入侵。但是边防大元帅公孙敖早就有准备，坚壁清野，逼使匈奴最终高高兴兴地来，垂头丧气地去。春去秋来，寒食暑衣转。第二年，儿单于忍不住手痒，亲自挂帅，率领匈奴主力部队欲和汉朝势比高。而此时汉武帝因为赵破奴的全军覆没，也对匈奴下达了必杀令。光禄勋徐自北出五原塞， 兴建密密麻麻的亭帐，强弩都尉陆伯德沿边筑城，游击将军韩岳、长平侯魏抗率大军进行一级备战，随时听命。汉武帝还亲自坐镇边境最重要的军事基地朔方城，恭候儿单于的到来。双方都磨刀霍霍好多年了，一场旷世大战迫在眉睫，即将上演。可是呢，儿单于走在中途却突然变卦了，这次绝代双骄的世纪大战也就戏剧性的宣告结束了。儿单于爽约不是因为害怕汉武帝和汉军的强大，而是因为他病了，结果这一病就带走了他年轻奔放的生命，最终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凄凉下场。儿单于本来就是个小孩，所以还没能生下继承人呢。于是儿单于的叔父，也就是乌维单于的弟弟右贤王苟离胡当上了单于。苟离胡继承了匈奴单于贪婪无度的本性，他上任之后对汉朝进行了不间断的打草谷，结果使得汉朝边境又重新回到了烽火连三月的状态。但好在汉武帝早有准备，边境防守得力，苟离胡单于带领匈奴人常常是这里抢了汉朝一些牲口和财物，那里又被汉军的游击队击毙了千把人。总之一句话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得不偿失。但苟离胡单于却铁了心了，非要完成儿单于没完成的事业，和汉武帝血拼到底。结果打打杀杀，东奔西跑，不到一年的时间，汉朝还是那个汉朝，匈奴也还是那个匈奴，但苟离胡却不是那个苟离胡了，他病了，因为疲劳过度。太初四年，苟离胡单于含恨而去。苟离胡死了之后，儿单于的另一位叔父，也就是乌维单于和苟离胡单于的弟弟帝侯时来运转，登上了单于的宝座。这真是单于轮流坐，今年到我家。就在匈奴的单于轮流坐庄的时候，被囚困在匈奴达数年之久的陆冲国也时来运转，在黑暗当中看到了光明。只听他嘴里边反反复复唠唠叨叨，就两个字：回家。陆冲国终于回家了，一见到汉武帝，他是未雨泪先流，大颗大颗的眼泪顺着脸往下流。汉武帝见他这个架势也有点慌了，毕竟这些年陆冲国在外面受苦了。他正要安慰他几句呢，陆冲国却说话了：举帝侯单于是个好人。陆冲国当着汉武帝的面盛赞别人，更何况是他的冤家，汉武帝当然不会有好脸色了。正当他脸上晴转多云，多云转阴的时候，陆冲国的第二句话又说出来了：举帝侯单于放我回来，不是给我面子，是给皇上您的面子啊。汉武帝是个聪明人，自然知道陆冲国话里的意思。举帝侯单于放了陆冲国，是因为惧怕汉朝的强大。事实上，汉武帝此时已经成功搞定了西域的大渊等国，举全国之兵正慢慢地向匈奴的战场上转移。举帝侯单于为了明哲保身， 不得不放出陆冲国等昔日被匈奴扣留的汉朝使者。就在汉武帝的脸色稍见缓和的时候，陆冲国又说了第三句话：居地侯单于叫我向皇上捎一句话。什么话？汉皇帝是我的长辈。居地侯单于的这句话意思已经很明显了，就是说我匈奴的单于是汉朝的女婿，我只是儿孙辈儿，汉朝就是我的长辈了。把自己的辈分都降低了，这明显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，怕得罪汉朝使出来的苦肉计。对于居地侯单于的谦虚态度，汉武帝很是满意，于是暂时放弃了动武的念头，决定重走和亲路线。于是该苏武出场了，就有劳你到匈奴去走一趟了。苏武，字子清，杜陵人。杜陵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西南部地区，他是代郡太守苏建的儿子。苏建想必大家听说过，就是当年和周亚夫共同平叛七国之乱的功臣，以战功被封为平陵侯，为西汉初名将之一，生有三个儿子，苏武排行第二，兄苏嘉为汉奉车都尉，弟苏贤为齐都尉。出使匈奴之前，管居御厩监，替皇帝掌管马厩，说的再通俗一点呢，就是一个弼马温。天汉元年，也就是公元前100年，汉武帝拜苏武为中郎将，出使匈奴。苏武作为一个和平大使，他是喜忧参半。喜的是这是一次立功的大好机会，这对一向有远大抱负的他来说，机遇摆在面前，自然欣喜了。忧的是汉朝和匈奴断交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而是好几年了。以前的使者大多客死他乡，所以他这次出行也是祸福难料，生死未卜，自然得忧了。于是乎，茫茫然的苏武临别前跟老母进行了诀别，和儿女进行了泪别，最后才跟娇妻进行了吻别。当然，这一次汉武帝为了能够顺利地搞定匈奴，还给苏武配了两名得力的助手，副中郎将张胜和蜀使常惠。随从的人员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00多人，再加上带着的许多金银珠宝、丝绸、字画等财物，以及背带的干粮和其他的坛坛罐罐，四个字：浩浩荡荡。苏武不愧是名门之后，既然接受了和平大使这项光荣而神圣的任务，自然不能犹如使命。于是到了匈奴之后，他见了居地侯单于，献上了礼物之后，接下来的会谈正襟危坐，态度是不卑不亢，既不显摆汉朝的强大，也不畏惧匈奴的凶悍。可是居地侯单于听说礼物的时候是两眼发光，接完礼物之后马上又拉长了一张驴脸，那口气不是一个狂字能形容的。就一句话，居地侯单于根本就没把和平大使苏武当作人看。苏武的心里边虽然很不是滋味，但苦于自己的使命是极尽忍辱之事，可是他再三的努力，一退再退，居地侯单于不是狮子大开口，就是横眉冷对。最终

爱将永远长存。 咿呀，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。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说居地侯单于拘禁了苏武，那在说这个事儿原因之前呢，得先提一个人，这个人的名字叫卫律。这个卫律和苏武一样，也当过和平大使，只不过他这个和平大使呢，一到匈奴非但没有完成使命，反而是犹如使命。他不但没有说服匈奴单于回归汉朝，反而被匈奴单于反说服，投靠到匈奴的怀抱当中了。原来啊，卫律和协律都尉李延年很要好，不起眼的卫律也正是因为李延年的关系，才得到汉武帝的认可，被封为和平大使，出使匈奴。虽然和平大使是件出力不讨好的苦差，但对小人物卫律来说却显得格外珍惜。一来可以领略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，二来也是一个机遇，如果完成了使命，汉武帝一高兴，以后的仕途肯定是飞黄腾达了。就在卫律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匈奴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时，殊不知他的大恩人却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。因为家人犯了杀人罪，李延年被牵连入狱。当时卫律正在和居地侯单于进行座谈会，听到这个噩耗之后，也不管什么场面什么时间，竟然是嚎啕大哭。居地侯单于见卫律哭得这么伤心，一向铁石心肠的他也产生了怜悯之心，破天荒地对卫律进行了安慰。李延年虽然因冤入狱，但终归还保留了一丝生还的希望，不要太过伤心了，以免伤了身子骨。卫律听了这番话，哭的是更伤心了。就在居地侯单于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呢，他这才强收了眼泪，说了这样一句话：我不是替李延年担心，我是替自己担心呐。再傻的人也明白卫律话里的意思了。卫律是李延年的闺蜜，李延年入狱，按那时候的株连之法，最终下场也是吃不了兜着走。而且居地侯单于之所以对卫律另眼相待，自然有其他的目的。原来此时的中行月已经是客死他乡了，这个汉朝的叛徒给匈奴带来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。匈奴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模样，和中行月的言行教密不可分。可以说，没有中行月， 就没有匈奴今天的独立和繁荣。所以中行月死了之后，居地侯单于是又悲又急。悲那就不用说了，急的是想找一个汉人来做他的替身。这时候卫律同志刚好来造访，居地侯单于对能说会道、学识渊博的卫律很是满意，认为他是中行月最好的接班人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此时听说卫律的烦恼之后，他心中暗暗高兴，接下来就看他的假仁义表演了。他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使得卫律的芳心颤动不已。但碍于汉人的矜持，他并没有急着表态，因为他明白，在居地侯单于没有最后表态之前，他一定不能先表态。居地侯单于见时机已到，卫律几乎是在默认了，于是就亮出了杀手锏：别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像你这样的人才，如果不嫌弃我这个弹丸之地，我马上封你为灵王，让你以后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卫律等的就是居地侯单于的承诺。灵王啊，多么诱人的官职！他这个小小的和平使者，只怕在汉朝永远都不可能实现。再加上李延年的入狱，实际上已经断了他的回归之路了。于是卫律也学当年中行月的样子，抓起笔就是一阵挥毫泼墨。当然他没有写感谢之类的话，而是把自己的国籍由汉朝改成了匈奴。事情到这儿看似告一段落了，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。卫律被搞定了，他手下一个叫于常的随从却坚决不同意。用他的话来说，就是卑言屈膝、卖国求荣的事坚决不干。可反对归反对，在卫律面前却无效。于常眼看劝说无效，马上改走其他的路线。思来想去，他选择了一个铤而走险的方案，暗杀卫律。不管是阳谋阴谋，不管是怎么杀，一句话，先杀掉卖国求荣的叛徒卫律再说。杀掉卫律的同时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劫持单于的母亲胭脂做人质。有了胭脂做人质，匈奴单于投鼠忌器，拿他们没有办法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扬长而去。应该说于常还是对黑社会打劫抢杀这一套了如指掌，步骤看起来简单，但却实用，堪称是完美的方案。当然了，考虑到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原则，势单力孤的于常并没有闭门造车，而是找了两个人做帮手。第一个人的名字叫勾王，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怪怪的。不错，他的来头不小，这个勾王是当年匈奴浑邪王的儿子。当年随着浑邪王归汉以后，勾王决定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个汉朝就是老家了。可是他并没有在老家快乐多久，匈奴左大都尉反叛，他随追沃野侯赵破奴带兵前去接应，结果是兵败被俘。可是他虽然被俘虏了，但仍然是身在匈奴心在汉。于常于是凭着当年的一面之交找到了勾王，因为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找对了人，于是乎两个人一拍即合， 表示要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。就在于常找对一个人的时候，却马上又找错了一个人。于常找的第二个人叫张胜，张胜是苏武的副使，在出使团里可以说一人之下百人之上，地位不俗。当然于常找张胜除了两个人是老相识之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张胜的剑法不俗。江湖上给他脸上贴金李广第二，于常找到他自然是让他充当狙击手的角色，负责暗杀卫律。之所以说于常找错了人呢，不是说张胜为了个人的利益出卖了于常，事实上张胜对于刺杀卫律、为国除害还是挺乐意的，因此于常拉他下这趟浑水，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，并且说了八个字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可是他不会知道，就因为他的这句话，苏武的人生因此而彻底改变。闲话少说吧，话说于常找了侯王和张胜两个得力的帮手，组成了暗杀组之后，已经是万事俱备，只等时机了。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某一天，心血来潮的居地侯单于突然决定去打猎。于常认为这是刺杀卫律、发动政变的绝佳机会，当机立断决定举事。可是呢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，最大的敌人还是自己。于常怎么也想不到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他的内部竟然出现了叛徒。结果就很简单了，举事未果反遭屠龙。屠龙的结果是侯王战死，于常被擒，只剩下漏网之鱼张胜逍遥法外。张胜虽然暂时安全，但却独自心惊。惊恐之下，张胜这才把原本想给苏武的惊喜说了出来。苏武一听，果然很是惊喜，二话不说，拔刀就往脖子上抹。幸亏张胜和常惠眼疾手快，使用乾坤大挪移，把苏武手中的刀夺去，才免去了一场血光之灾。事实上，苏武惊喜过后已经是绝望了。他知道此时他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，而是掌握在阶下囚于常手上。于常如果舍生取义，一个人认了所有的罪，不把张胜招出来，那么他将安然无恙。如果于常把张胜招出来了，那么他的命运就只有听局地侯单于的摆布了。于常啊，现在就看你的选择了。于常举事未果，心里边知道必死无疑了，于是闭上眼睛等待居地侯单于那温柔的一刀。可是居地侯单于的刀果然温柔，温柔到了生不能生、死不能死的地步。什么叫生不如死啊？且看居地侯单于怎么对于常用刑就知道了。在一开始，于常还坚决不出卖张胜，但随着居地侯单于十八般大刑的陆续登场，渐渐的就招架不住了。可怜的于常死罪能忍，活刑难熬啊，最后让痛苦战胜了情义和道德，供出了张胜。这下恭喜苏武，作为张胜的顶头上司，有劳你来皇宫走一趟了。 事实上，苏武早就料到这次已经是凶多吉少了。听说居地侯单于连夜召见自己，他非但没有拒而不往，反而提了一把刀就去了。见到了居地侯单于，他不带居地侯单于说话，拔刀就往自己脑袋上招呼。一旁的灵王卫律见苏武这样的视死如归，也不知道是良心发现呢，还是什么原因，总之他来了个奋身扑刀，终于制止了苏武的自残行为。结果苏武没有死成，居地侯单于却被感动了，他改变了对苏武这个和平团进行屠龙的想法，而是认为苏武是个人才，决定劝降，让苏武为他匈奴人所用。为了追求一击而中的成功率，在劝降之前，居地侯单于当着苏武的面做了两个准备工作。屠杀这次刺杀行动中的甲级战犯于常作为主谋，于常终于苦尽甘来了，与其受各种严刑拷打，还不如来一刀痛快呢。只是在临死之前，谁也没看到他眼中那无限的悔恨，是在感叹举世为国身先死，还是有愧检举张胜，从而牵连到了苏武，就不得而知了。第二是威逼这次刺杀行动的刺犯张胜归降。居地侯单于首先来了个单于舞剑意在张胜，渐渐不离张胜的要害之处，浑身是胆的张胜吓得差点没求爷爷告奶奶。因此当居地侯单于在说投降可以活命的时候，张胜是一连喊了一连串的我愿意。办完了这两件事，居地侯单于对苏武发出了意味深长的笑。苏武，何去何从，现在是该你选择的时候了。可是苏武神情木然，仿佛一世独立了一般。居地侯单于见苏武一直都没动静，先来个下马威再说吧。既然副使有罪，你这个做正使的也脱不了干系呀。苏武却傲然说道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我是我，他是他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我跟他无瓜葛，有什么干系呢？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只一个回合，对话暂时告一段落。居地侯单于眼看动口没什么效果，马上就动起手来了。他故伎重演，拔出剑在苏武的头上就是一阵天女散花。可是这次他又错了，苏武不是张胜，一见真刀真剑心里边就发慌。面对头上的泰山压顶，苏武却神态自若，大有泰山倒于前而不慌的气概。眼看这样舞剑非但没有吓住苏武，自己的手先累了。居地侯单于停止了恐吓，转而进行了攻心。他使了一个眼神，灵王卫律，该你上场了。卫律马上就把自己归附匈奴，如何被封为王爵，如何享受荣华富贵说了一遍。总之苏武投降了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。可是他好话说尽，最后被苏武一句话反驳得面红耳赤，无地自容。尔等叛国之徒，他日有何面目见九泉之下的家人？劝说工作到这儿告一段落了， 结果是居地侯单于和卫律轮番上场，都不能逼使苏武就范。按理说居地侯单于应该死了招降这条心了，可是呢，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，你越是得不到就越是想得到，苏武越是不肯就范，居地侯单于就越认为他有骨气，越认为他是个人才，越是想招这样的贤才为己用。于是按软硬兼施的方针，劝说不行就来硬的。居地侯单于大手一挥，说了两个字，动刑。这一次居地侯单于本着特殊人特殊对待的原则，动的刑不是一般的刑法，而是酷刑。当时正值严冬，天上下着鹅毛大雪，居地侯单于命人把苏武关进了一个露天的大地窖，断绝食品和水，让他自生自灭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希望用这种超常手段来改变苏武的信念和意志。居里侯单于对自己的杀手锏还是充满自信的，他甚至认为这一招出手神仙也挡不住。可这次居里侯单于还是错了，苏武不是张胜，也不是鱼肠，更不是神仙，而是一个威武不能屈的贞洁之士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苏武在地窖里边受尽了折磨，渴了他就吃一把雪，饿了就嚼身上穿的羊皮袄，就这样他顽强地挺过了生命的极限。过了好几天，单于见濒临死亡的苏武宁愿做雪地里的人，也没有屈服的意思，只好把苏武给放出来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。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竹板笑开颜，故事广播在耳边，传奇书场真经典，帝王将相古今谈，文人墨客有一篇，人情世故说智慧，精忠报国美名传，有袍带短打和心边，历史兴替要借鉴，做人的道理记心间，醒目一想就开讲，说演评博，风风雨雨坎坎坷坷，起起伏伏洋洋洒洒，中华上下5000年，评书名家奇欢剧，你方唱罢我争先呢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今年几岁了？ 我今年3岁。 你住在哪儿啊？ 我住在5号楼2班来。 好，开始吧。 两只老虎跑得快，